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7号星期二14:02，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一开始我们听到这首曲子叫做 Sing Sing Sing， 是爵士大乐队时期的作品。这样的音乐很适合在夏天听，不过今天却不是阳光，而是依然有雨。我想在今天这首 Sing Sing Sing 的音乐当中，先跟大家说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啊。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而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近期呢降雨频繁，出行请大家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另外呢，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大家呢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尤其是家长及孩子们更要注意出行安全。想起上周六我们的五月时光爵士音乐会，后来有朋友说这个我除了主持还有兼具领掌。是的，刚才那串鼓的时候大家就应该有掌声了，这是一段很精彩的 solo 部分。和大家分享过宝莱罗，但是鼓的形式不同，这里呢出现的在这里面是一串爵士鼓。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正在直播的古典与流行，在今天呢和你分享的是夏季的音乐节。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非常热闹的 Sing Sing Sing， 接下来这一段呢是来自狂欢节序曲。 说到《狂欢节序曲》，这是德沃夏克的作品第92号。说到狂欢节，也会想到我们今天上午开了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即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地点呢是在北京西塘当代艺术馆一联艺术空间举行。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中刚刚进行的，这就是广播的妙处，迅速是吧。我在上午参加了这个发布会，正式呢在本届的发布会上正式公布了本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主题策划、节目亮点、演出阵容以及系列公益教育的活动安排。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德沃夏克的狂欢节序曲很适合介绍下面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年即将在10月9号拉开帷幕的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也是古典音乐爱好者的节日，今年大概有什么样的主题和具体内容呢？在今年继续是以大师与纪念为主题，将在10月9号拉开帷幕，10月24号闭幕。在16天的时间内呢，本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为观众奉献18套20场主单元音乐会，涵盖交响乐、歌剧、声乐、室内乐、打击乐、电影音乐会等多种门类。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节目策划紧扣主题，以中外作曲家展开多维度的对话，上演大师、经典名作、多门类的作品、中国首演等形式，向古典音乐文化长河中的各个时代的探险者、探路者、创新者来致敬。与此同时呢，北京国际音乐节继续也是多模式的创新步伐，策划推出像今年呢有音乐嘉年华，将在三里屯太古里全新亮相，2天的时间内呢呈现数十场演出和活动，涵盖新古典、新国风、新视野等多种全新的元素，致力打造古典音乐文化与现代都市生活融合的新模式，为观众深度参与音乐节提供全新的体验。说到大家可能我刚才说到啊，什么新古典、新国风，还有新的视野、传统的经典的大师系列，到底都有哪些音乐会呢？先不说吧，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还有一些公益演出以及活动也是精彩纷呈，像儿童音乐会，像还有北京国际音乐节与北京音乐广播那合作的5间音乐会，对，这是5间音乐会，并不是五月时光，是5间音乐会，还同时呢有大师课、导赏等，在10月期间呢与观众见面。那在10月份的5间音乐会，那我们就有5场，其中呢举行的地点也是各有不同的。像有中心大厦，像有国贸，还有三里屯的太古里。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到时候关注，这是在十月份举行的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狂欢节序曲》。说回到北京国际音乐节，纪念大师系列单元当中呢，到底有哪些精彩的历程呢？是以集中上演的作品方式纪念在音乐史上做出贡献的大师们、艺术家们。其中2021年是斯特拉文斯基逝世50周年，圣桑逝世100周年，皮亚佐拉诞辰100周年，马勒逝世110周年，以及中国作曲家丁善德诞辰110周年。同时，像维瓦尔第、普罗科菲耶夫、勋伯格等作曲家也都在2021年迎来纪念来。来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呢，将以这种多种的方式来纪念大师、回顾经典。就像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将要上演的一首作品，那其实也是我们大家很少听得到的，那就是斯拉文斯基的《浪子历程》。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下片段《浪子历程》的开始部分。传播中国概念也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坚持24年的事业与使命。那在今年呢，纪念大师与中国概念这个主题呢，将在对话的背景下实现联动。像有很多的大师，郭文景、陈其刚、谭盾，还有前辈丁善德等中国作曲家的经典名作将先后亮相。对话多元的同时呢，其实呢，在本届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还将多元的角度对大师与纪念这个主题进入深入的诠释。像斯特拉文斯基的歌剧作品《浪子的历程》是中国的首轮演出，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浪子历程》。此次在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将由指挥家张杰米、上海交响乐团、上海音乐学院合唱团、中国歌唱青年歌唱家夏侯金旭、周正中、李晶晶和韩英培组成的演员阵容呈现，将在三里屯太古里红馆持续1周的演出。斯特拉文斯基的这部《浪子历程》是中国的首轮演出，演出的形式呢也很特别，是在三里屯的红馆。那刚才介绍的也是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音乐会的情况。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听着这首《Sing Sing Sing》，我觉得很适合介绍下面这个项目，就是 BMF 的嘉年华。23年来，北京国际音乐节从未停止过创新，最早将违约模式引入到国内。那说到中国模式、中国概念，再到240小时不停歇的新模式，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巨大的创作能力。而在今年呢，全新推出了音乐嘉年华。音乐嘉年华呢，将在10月16号、17号周末的2天时间，在三里屯太古里与观众见面。 从每天的中午12:30的巴西风情谷巡游开始，还有丰富的演出和互动，一直持续到晚间。而在这两天的时间内呢，午间音乐会将移师到太古里，因为午间音乐会的时间呢，其实是从10月10号、10月14号、15号、16号、17号，一共5天的时间。14号、15号呢，分别在三里屯以及呢中信大厦。那16、17呢，就将移步在太古里了。在太古里的下沉广场，其实这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很多的朋友都可以到这个空间来，所以大家是不是要期待呢？那再说说这两天的嘉年华吧，会有打击乐的神童张放，他的这个打击乐的激情让音乐走出户外，与观众近距离的接触。同时呢，还会有像嘉年华呢，还会有陈乔朵、小提琴演奏家林瑞阳、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都会在嘉年华的戏里。而在10月17号，午间音乐会的内容则是中国的流行歌手程方圆，对，将唱响在我们的午间音乐会里，会唱出一组拉美风情。届时呢，会有一些大家熟悉的拉美音乐，比方说 Beso Mucho 也是其中这样的一首。 Bésame mucho Cette chanson d'autrefois Je la chante pour toi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me une histoire d'amour Qui ne finirait pasBésame, bésame mucho Si dans un autre pays Ça veut dire embrasse-moi Bésame, bésame mucho Toute ma vie je voudraisAvec toi On l'a chanté dans les rues Sous des ciels inconnus Et dans toute la France On la croyait oubliée Et pour mieux nous aimer Voilà qu'elle recommence Bésame Bésame mucho Cette chanson d'autrefois Je la chante pour toi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me une histoire d'amour Qui ne finirait pas Ah oui Mucho 是墨西哥的一位女作家的创作。那时候在1941年，她探望了病重的亲友以后，感受到人生的短暂，珍惜现在的美好。那刚才我介绍了这首作品会出现在10月17号午间音乐会当中。是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与北京乐广播合作的午间音乐会。其实呢，到场的音乐家是程方圆。欢迎大家关注。 On ne demande à l'amour ni serment de toujours ni décor fantastique. Pour nous aimer, il nous faut simplement 人们看看我给忘学了。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时段为大家介绍的是即将举行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我看到有朋友说少修黄牛说嘉年华的信息量好大，每一个都值得期待。这个嘉年华是包括在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当中的。那其实呢，刚才我也说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将24届将是在10月9号到10月24号闭幕，16天的时间，而嘉年华呢，只是在其中的2天的时间，16号和17号，周六和周日，在三里屯的太古里，所以南区和北区都会有不同的方式。然后全天会有不同的音乐，届时将是一个音乐的海洋，音乐爱好者的节日了。还有好多的内容没有来得及和大家分享，以后慢慢分享吧。因为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像欧洲的其他的类型的古典有关的音乐节。上周二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过像英国的 Proms， 还有德国的拜洛伊特音乐节。那在今天呢，正好是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今天上午刚刚开了发布会，那我刚从发布会回来，所以呢给大家紧急的介绍这些。广播也是最快的传播方式，大家呢除了介绍还可以聆听。那在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跳过几个环节了，嘉年华的这些项目呢，还有包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大家以后呢可以慢慢的关注。那这次呢，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今天上午还发表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新的全新的子项目，就是首届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正式推出了。嘉年华呢是将在2021年的8月16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大家肯定会想，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是什么意思？是青少年的夏令营吗？不完全是这样。那其实呢，这个艺术嘉年华呢是北京市重点以及标志性的青少年的文化活动项目之一。那是由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主办，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承办。嘉年华的内容呢是以授课、讲座、乐团的排练、汇报音乐会等形式开展。像著名的教育家、大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的附中校长纳木拉教授呢担任嘉年华的艺术总监，同时会邀请像我们熟悉的很多的艺术家李思清、王健，还有郎朗、杨洋以及中央音乐学院众多的知名的教授担任导师，让京港澳、北京、香港、澳门这些地区的优秀的青少年有机会跟世界级的导师学习。所以呢，在接下来我这一首带给你的就是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来自于英国作曲家布里顿的作品。在传统的布里顿的作品当中，这一段呢是应该有一段解说。布里顿的这首作品呢，其实有点像我在昨天给大家介绍过的拉威尔的《伯莱洛舞曲》，也是作曲系的学生必修的，以及管弦乐队的学生呢来必学的一堂课。就是在这首作品中会有不同的配器。其实原曲呢用的是普塞尔的一首作品，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然后布里顿呢把这首作品呢进行不同的变奏、改编、赋格。用不同的乐器来一层层的展示主题。在这里出现的是铜管乐，然后弦乐。大鼓，打击乐组，

以后呢可以慢慢再给大家介绍。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欧洲的一些夏季音乐节的消息。先来听改编的这首《命运之力》的爵士版。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各种音乐节的消息。说到夏季音乐节，确实是每年大家都很期待，像古典音乐的很多的音乐节和平时的演出会有什么不一样。现在2021年的夏季音乐节很多都已经举行，甚至有的已经过半，当然也还有没有举行。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维尔比耶音乐节。维尔比耶音乐节的举行时间是2021年的7月16号到8月1号，已经过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维尔比耶音乐节上在去年其实上演过什么样的作品呢？非常的精彩，相信大家也听过，在这些的精彩的作品当中会有什么样的音乐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 来说说维尔比耶音乐节。其实呢，在维尔比耶音乐节当中呢，以前上演过不同的作品。那接下来呢，其实会有一些像今年会有不同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曾是2012年维尔比耶音乐节上的一首加演曲目。那比如说像我们熟悉的如歌的行板呀，这些作品都会有很特别的呈现。如歌的行板，来自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曾是2012年维尔比耶音乐节上的一首加演曲目。当时其实关于这首作品有很多的故事，比方说列夫·托尔斯泰第一次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都忍不住落泪。听到的版本来自于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版本。因为在今天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吕思清也为金港澳嘉年华来站台。刚才我说了，金港澳的青年嘉年华呢，也是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一个全新的子项目，旨在为更多的青少年提供一个展现的舞台，同时还有教育的项目。当然，我们下半时段说回到欧洲的一些艺术节。说到维尔比耶音乐节，在今年呢，著名的指挥家瓦莱里·杰基耶夫将在第28届维尔比耶音乐节的舞台上带来更多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杰基耶夫，我们熟悉的，大家都叫他姐夫。在为期17天的维尔比耶音乐节上，那有会有很多精彩的音乐会。刚才我也说了，举行的时间呢，到已经过半了，7月16号到8月1号，即将结束。那其实在今年的音乐节上呢，会有很多的精彩的内容，包括大师班、讲座、教育活动等形式，都会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那与乐迷见面。维尔比耶音乐节的管弦乐团呢，与杰基耶夫、还有丹尼尔·哈丁、伊万·费舍尔等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指挥家合作，在音乐节期间呢，举行8场音乐会，还有像大提琴家米莎·梅斯基、还有叶布根尼·西西辛、还有藤田真央等音乐家都带来精彩的独奏音乐会。一说到柴可夫斯基，在这次的维尔比耶音乐节上也是上演了多首、多场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会。在这里我为你带来的是《天湖》当中的西班牙舞曲。 也流行。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序曲》。是莫扎特在1785年到86年间创作的四幕喜歌剧。是的，歌剧也分成歌剧、喜歌剧、轻歌剧等等。那这是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那至于剧情和内容，相信大家爱古典音乐的朋友都很熟悉了。那其实大家呢，刚刚开始入门古典音乐的朋友呢，可以慢慢的，也可以通过这首作品走入到古典。这是谁啊？我看绍兴黄九说了，音乐节带来的欢乐才是生命中的最好时光。我觉得这种欢乐大概就是让大家走进音乐，真正彻底的来感受音乐会的音乐的魅力，现场音乐的魅力。那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呢，也和大家介绍一些欧洲的音乐节。那想听莫扎特的作品，大家想到的什么样的音乐节？那就是莫扎特的故乡萨尔斯堡。萨尔斯堡艺术节，非常历史悠久的艺术节。萨尔斯堡艺术节呢，在2019年录制了搭建节目的保留剧目，那就是每个人的舞台全过程，作为艺术节百年庆典的一部分资料曾经展出。那今年呢，每个人将有一套全新的卡司来呈现。是，这不是歌剧，是一部舞台剧。那2020年，在去年的萨尔斯堡艺术节100周年的纪念是2020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艺术节了。但是由于疫情的缘故呢，即使是去年，其实呢，在萨尔斯堡艺术节呢，也算是去年唯一成功举办的夏季艺术节，去年唯一成功举办的欧洲夏季音乐节。其实呢，在去年的萨尔斯堡百年生日过得也还算尽兴。所以呢，今年的百年庆典狂欢继续，为期46天的萨尔斯堡艺术节呢，举行的时间它是艺术节，所以音乐中呢会有不同的内容，比方说有莫扎特的作品，还有其他的舞台剧、戏剧等等各种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综合的艺术节。举行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31号，时间长，内容多。为期46天的萨尔斯堡艺术节呢，是在萨尔斯堡市内的17处演出场地上，会演出168场精彩的演出，其中安排多达8部歌剧，还有节日驻场乐团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将与莫扎特，还有将演出这些作品。那著名的萨尔斯堡节日乐团，还有我们熟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呢，是萨尔斯堡艺术节的驻场乐团。 那将与莫斯特、还有迪勒曼、尼尔森斯、穆蒂、还有布隆斯泰特等多位的世界级的指挥家合作，另外还有八个客座的乐团，也带来多场精彩的音乐会。而在今年萨尔斯堡艺术节还设立了巴赫主题专场音乐会，而戏剧方面呢，将有四部的作品轮番上演。 古典也流行。 的主题，那接下来是爵士的乐队版，不同的感觉，钢琴和打击乐带来了不同的感受。那在接下来呢，节目的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布雷根茨音乐节。布雷根茨音乐节呢，每年都在博登湖的自然风光与超前的舞台设计相结合。我没有看过布雷根茨音乐节，那其实像萨尔斯堡啊这些音乐节呢，我是看过的，但是非常的期待布雷根茨。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观看的时候，真的要好好感受一下。布雷根茨音乐节呢，在今年的举行时间是7月21号到8月22号。那每两年的布雷根茨的主题呢，演绎一个经典的歌剧作品，弄臣是2019-2020年的主题歌剧，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呢，2020年的艺术节不得不取消，2021年呢仍然坚持沿用弄臣 Rigoletto 的主题水上设计，而原计划的2021年的主题蝴蝶夫人呢，将延后到明年和后年，也就是2022年和2023年。好了，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从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发布会开始讲起，讲述了像萨尔斯堡音乐节、布雷根茨音乐节，还有包括很多的艺术节。那在上周的时候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像 Promise 的音乐节。夏季还没有完，所以呢，在下周二的节目当中，还可以给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些世界级的精彩艺术节。好了，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看东京奥运，购健康好物，北广购物与您一起为中国代表团加油。在7月24号至7月28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7折。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东京奥运，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 以下是广告时间。